大般若经第十四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十四分精进波罗蜜多如是我闻一时波伽梵在失落伐住士多林及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而时巨兽满慈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云何方便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而时世尊告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初发心时应作十念我诸所有若身若心先应为他作扰一事当令一切所愿满足譬如同仆应作十念行住坐卧皆当认主不应自在而有所作欲从其舍住世禅等先自问主然后方出所需饮食许乃受用诸有所为皆随主欲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最初发心应作十念我之所有若身若心皆不应令自在而转随他所有扰一事业一切皆当为其成办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一指精进波罗蜜多不离精进波罗蜜多是为有情做所应作诸菩萨摩诃萨皆于精进波罗蜜多应如是住譬如马宝若人成欲便作十念我今不应令乘欲人身之摇动疲倦劳苦或损言具盘回去住持宿任人将护其人不令缘我其称分等种种过失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欲行精进波罗蜜多不随主心而有所作随他意乐为作扰意仍将护彼令于我身不起一切烦恼恶业彼与菩萨摩诃萨众虽先无恩而诸菩萨摩诃萨众作报恩想为彼承办种种事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为成精进波罗蜜多将护他心随他意转为作种种利益安乐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摄受精进波罗蜜多作诸有情利益安乐如己事业常无厌倦是为菩萨摩诃萨众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又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扰益常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扰益常勤修学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 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善空，无变亦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观，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观，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叹苦忧恼观，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触灭，六触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愁叹苦忧恼灭观，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若苦若无常，若空若无我，苦胜地观，若因若即若生若缘，即胜地观，若灭若净，若妙若离，灭胜地观，若道若如，若行若出，道胜地观，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劝修学 一切托了你们，一切三摩地门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静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一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智，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若圣解行地，若极喜地，若离垢地，若发光地，若宴会地，若极难胜地，若现前地，若远行地，若不动地，若善会地，若法云地，若等觉地，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清净无眼六圣神通，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极正的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勤修学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即十八佛不共法等无边佛法，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又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为令佛土最极严净，九处生死修诸功德，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多成熟诸有情类，九处生死修诸功德，心无退转，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触发无上正等觉心，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成菩萨，或一生所系，或两生所系，或三生所系，或四生所系，当得成佛。作如是言：汝应精勤修菩萨行，先证无上正等菩提，然后我当证无上觉。而时菩萨随彼所言，精勤勇猛，心无怯惧，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或一生所系，或二生所系，或三生所系，或四生所系，当得成佛。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初发无上正等觉心，作如是言：汝当待我先证无上正等菩提，然后乃应证无上觉。而时菩萨随彼所言，久住生死，心无退屈，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见弃者来，有所求索，面不聘粗，眼无称相，但作是念：如是有情，顺我所求一切智智，速作方便，勤求施语。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为一有情得安乐故，或经一劫，或一劫余大地狱中 受诸巨苦，身无动软，心不退屈，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假使昼夜量同大劫，即此昼夜复成大劫。假使经如是净伽沙数大劫时分，出大地狱，受诸巨苦，犹受思苦，令依有情得出地狱，生于善趣，菩萨儿时欢喜未受，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闻说世事，踊跃欢喜，是能为受，心无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其心怯弱，不生欢喜，欲受行心，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闻诸善事，心心相续，爱乐受行，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闻诸善事，不能细念相续受行，当知名为懈怠菩萨。又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假使于此展不周地，从一处扫见至余方，周匝扫矣，还至本处，若生是念，我久离此，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为此事已作是念言，我即速即还来至此，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与苏都波营垢修理经一日矣，作是念言，云何此日时极长久，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为此事已作是念言，云何此日如弹指顷，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与僧伽蓝营垢修理经一日矣，作是念言，云何此日时极长久，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为此事已作是念言，云何此日如弹指顷，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观经半年所作事业生长久想，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观经半年所作事业为如一日所作事业，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观经一年所作事业生长久想，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观经一年所作事业未如一日所作事业，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观经半劫所作事业生长久想，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观 经半劫所作事业，未如一日所作事业，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观经一劫所作事业，生长久想，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观经一劫所作事业，未如一日所作事业，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又满此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菩提行，不应思维劫数多少。为我经于尔所劫数，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思维劫数而作分现，精勤勇猛修菩提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事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精进勇猛修菩提行，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勤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修行精进波罗蜜多，令速圆满，远离生死，即能证得一切智智，与诸有情作大扰依。若菩萨摩诃萨思维劫数而作分现，虽极勇猛，常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而亦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事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常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劫数而作分现，虽极勇猛，常勤修学，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智，而亦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事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对极勇猛，常勤修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智，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劫数而作分现，虽极勇猛，常勤修学，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智，而亦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事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常勤修学，诸法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智，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劫数而作分现， 虽极勇猛，长勤修学，无名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原六处，六处原处，处原受，受原爱，爱原取，取原有，有原生，生原老死至，而一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长勤修学，无名原形，乃至生缘老死至，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结束而作分显，虽极勇猛，长勤修学，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处灭，六处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灭至，而一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长勤修学，无明灭故行灭，乃至生灭故老死灭至，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结束而作分现，虽极勇猛，长勤修学，若苦若无常，若空若无我，苦胜地智，若因若极，若生若缘，极胜地智，若灭若净，若妙若离，灭胜地智，若道若如，若行若出道，胜地智，而一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长勤修学，若苦若无常，若空若无我，苦胜地智，乃至若道若如，若行若出道，胜地智，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结束而作分现，虽极勇猛，长勤修学，色净虑，死无量，死无色定，而一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长勤修学，色净虑，死无量，死无色定，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结束而作分现，虽极勇猛，长勤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而一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

若菩萨摩诃萨，思维结束而作分现，虽极勇猛，常勤修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而亦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常勤修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结束而作分现，虽极勇猛，常勤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而亦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常勤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结束而作分现，虽极勇猛，常勤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亦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常勤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定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思维结束而作分现，虽极勇猛，常勤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而亦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经无量无边大劫，最极勇猛，常勤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乃得圆满，方证无上正等菩提。吾亦不应心生退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又满此子，若菩萨摩诃萨有劝请言，如当为我一日细破妙高山王。若反问言，山王何量？如前我细为几分也？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作是念，妙高山王随量大小，我能一日为汝细破，量同芥子，或如极微，虽经多时，乃能细破，而彼亦为如弹之顷，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假使净切沙数大劫，为一昼夜，即此昼夜复成大劫。假使经如是无量大劫修菩萨行，乃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于此中心上无退，况无事事而不勤求，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精进相时，欢喜踊跃，心无怯惧，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精进相时，其心退莫，深生恐怖，当知名为懈怠菩萨，不能及得一切智智。若菩萨摩诃萨闻说精进波罗蜜多，作是思维， 何时成就如是难证殊胜功德？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闻说精进波罗蜜多，作是思维：如是功德我皆具有，我定应修，令至彼岸，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若菩萨摩诃萨有来气手，或足或头，便作是念：我若失彼，便为无手无足无头，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有来气手或足或头，便作是念：我舍于彼，当得天人阿修罗等无上微妙手足及头，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若菩萨摩诃萨有气眼耳，便作是念：我失于之，便无眼无耳，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有气眼耳，便作是念：我失于彼，当得天人阿修罗等无上眼耳，犹如圣智，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远离二乘，尽一切智。若菩萨摩诃萨由其身份种种知节，便作是念：我若失彼，便缺身份种种知节，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由其身份种种知节，便作是念：我若失彼，当得天人阿修罗等无上佛法一切智法身份之节，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若菩萨摩诃萨诸气者来种种求索，便作是念：气者甚多，如何皆令意愿满足？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诸气者来种种求索，便作是念：此位未多，假使净切沙数世界诸有情类于一日中具至我所种种求索，我当方便求弥真才普施与之，皆令满足。况今而许而不能施，当知名为精进菩萨。随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为欲引显无量佛法一切智法，非以有量精进布施可能引显无量佛法一切智法。要批无量精进布施广大假咒，奈能引显无量佛法一切智法。譬如有人欲渡大海，要先备办多余善那、多百余善那、多千余善那、多百千余善那种种资粮，然后能渡。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要经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劫修集资粮，然后乃证。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我当有量有边大劫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我当无量无边大劫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而是满慈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如是精进，其名为难？世尊告言： 如为菩萨摩诃萨众，如是精进，非为难也。满慈子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此精进，我为非难。随着何？佛说诸法皆如幻事，乐受、苦受及住受法即如幻事。菩萨已能通达如是诸法实性，精进何难？而是世尊告满慈子：当知菩萨摩诃萨众，虽知诸法皆如幻事，而能发起身心精进，安住精进波罗蜜多，求大菩提，常无猥亵。由此菩萨摩诃萨众，如是精进，最极为难。时满慈子便白佛言：甚其世尊稀有善事，善说菩萨摩诃萨众精进甚难，当知菩萨摩诃萨众能为难事。虽知诸法都无所有，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无边诸有情类，说能永断无智正法。然诸无智实无所有，亦无实法能令无智取之为我，即为我所。亦无有情能作实念，此是真实我即我所。如是无智缘何故生，而实无生？缘离故灭，而实无灭。若菩萨摩诃萨虽如是知而心无退，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诸法皆空，我今何为发起精进波罗蜜多？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以一切法毕竟空故，我求无上正等菩提，觉诸法空，为有情说，令脱五趣生死重苦，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生死无际，我岂能令皆得灭度？当知名为懈怠菩萨。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生死无始，而荣有终，我宁不能皆令灭度。假使精进求大菩提，如无始来所经结束，然后乃证，我尚应求，况当不经而所结说？复作是念：若诸菩萨爱乐修习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如发心请，一度昼夜、半月、一月、十年、霜等，不觉不知。若诸菩萨爱乐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令心清净，都不作意，觉而作时，一度昼夜、半月、一月、十年、霜等。是故菩提，求甚易得，不应不畏精进常识，当知名为精进菩萨。譬如长者求多真才，昼夜精勤，思维方便，常作十年：我于何时多获真才？随本所愿。由此无暇求诸饮食，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欲令六种波罗蜜多心得清净，精勤修习 一切之智相应作意，如发心请，一度昼夜，半月、一月、十年、双等，常作十年。何时当得一切智宝，扰于有情，使满慈子，便白佛言：诸菩萨众，能披如是大精进甲，勤求无上佛功德宝，扰于有情，是如世尊常所宣说，一切菩萨能为难事。而时佛告满慈子言：我观世间天人等众，无有成就稀有功德如诸菩萨摩诃萨众，唯除如来应证等觉。使满慈子便从坐起，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作如是言：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边世界，诸菩萨乘诸有情类，未发无上菩提心者，愿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愿永不退。若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愿速圆满一切之智。而时佛告满慈子言：如观何意？愿诸菩萨速当圆满一切之智。满慈子言：若无菩萨，则无诸佛出现世间；若无诸佛出现世间，则无菩萨及声闻众。要有菩萨修菩萨行，乃有诸佛出现世间；已有诸佛出现世间，便有菩萨及声闻众。譬如大树，犹有根茎，便有枝叶；犹有枝叶，便有花果；犹有花果，复生大树。如是世间，犹有菩萨，便有诸佛出现世间；犹有诸佛出现世间，便有菩萨及声闻众；犹有菩萨修菩萨行，复有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世间，作答饶益。而时佛赞满慈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而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应受持诸菩萨众，披精进甲，所修精进波罗蜜多，勿令忘失。阿难陀曰：唯然世尊，我已受持诸菩萨众，披精进甲，所修精进波罗蜜多，必不忘失。使波揭梵说是经已，具受满慈子，具受舍利子，具受阿难陀，及于声闻诸菩萨众，并于一切天龙药叉阿苏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90第14分结束。